七雪花飘零，离去无讯息。残花孤影，日间凋零，不见你踪影。还记得那天夜里，轻轻靠在你怀里。告诉我，叫我哪里去找你？悲欢离合都一场景，何必再去想你？那道伤口不易愈合，何必徒忧伤？你曾说地老天荒，天长地久情不移，为何你还是离去？啊，我依然爱你，叫我哪里去找你？悲欢离合都一场景，何必再去想你？那道伤口不易愈合，何必徒忧伤？你曾说地老天荒，天长地久情不移，为何你还是离去？啊，我依然爱你，叫我哪里去找你？